是的，重新发现中英台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继续来学习《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啊。徐老师好。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徐老师啊，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冬气者病在四肢， 就是我们讲了，就是冬天容易动手动脚。 对 啊，是那个，不是那个活动的动， 对， 冰冻的冻， 对，冰冻三尺， 人容易在手脚上长了一个冻疮。冬天嘛，人的阳气是收敛到身内身躯内，所以呢四肢肢体的气血就不太足。所以人呢 得穿个厚袜子厚皮靴，戴个棉手套啊，就保护自己的肢端末梢。就我们讲完了。 那反过来看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四肢的病也跟某种冬气的有关呢？就反过来推， 反过来不能这么推。 嗯， 就是两个轱辘的摩托车，俩轱辘，你不能说俩轱辘都是摩托车， 对， 是吧？ 对， 因为当人紧张的时候， 啊， 突然就是说需要心脑强烈需要供血的时候，那时候人的手脚 也会冰凉， 冰凉的。你说这会儿是冬天吗？ 哦， 是吧？抽烟的人，凝神专注思考要写文章构思，一抽烟，手脚也是冰凉。 哦， 那会儿血跑哪儿去？ 所以有人说知识分子会得脚气，我估计的原因就在这里，是吧？ 对， 主要是气血都到心里面去了，心脑里面去了， 供心脑，激发灵感了，所以他末梢循环就不好。 嗯， 这就是不能倒推。 对，好，这个有什么要复习的吗？你觉得这上次？ 是复习这样，就是回答那个大家几个问题。 嗯， 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天有八风 啊， 金有五风 啊。 很多人说，哎，你这个金有五风怎么没讲？ 对， 对吧？金有五风，我们说了，天就是东南西北以及其夹角刮的这个风呢，触动了人体的五脏，产生了一种共鸣和共振，使某一脏得到加强，使某一脏得到了削弱，这时候呢，它成为一种内风，外风引动内风。我们一共五套系统，五脏。所以呢，他说五脏产生的不正常的这种波动或者是震动，就叫金有五风。 哦， 是这个道理。就好像你看光，里面成分很复杂，但是经过三棱镜折射以后，转化成七种颜色。 嗯， 是吧？ 对， 赤橙黄绿青蓝紫。 对， 就是它原来不管有多少频率多少震动，哎，经过这个三棱镜折射，它就分成了七种。就是我们把它分成七色光， 对， 就是说东南西北以其夹角刮来这八种风，不见得在我们身上就会出现八种风，触动了不同的脏以后会产生不同的风，我们有的叫肝风，是吧？肝风内动，有的人手会震颤啊，眼皮会跳，我们说这肝风，还有人我们说失心风，就是突然那神志出现错乱，这叫心风。还有肾风，还有脾风啊，还有肺风都有。这就是我们回头说一下，有的观众提这个问题，有听众提这个问题。 哎，那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问题，就是第一，传说中眼皮跳，这个要不是跳，左眼跳灾，右眼跳财，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睡觉时候受风了。 哦， 它不是你本意或者本心想要的抽动，是一种外力导致的。 对， 其实是受风了， 受风了之后肯定身体不好，所以导致自然有 问题，就出现了这种不由自主的这种跳动。 对， 跟预测什么有灾啊或者是有财啊，我个人 没有直接 关系，没有关系 啊。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痛风和中风到底痛的风，这个所谓的痛风，它到底是痛的什么风？ 哎， 因为这个问题我比较关心嘛，对吧？ 是这样啊， 哎， 这个风我们把它说是一种治病的因素，说是外因啊，我们叫六因。中医还把就体内的一些症状，就是身体表现出来的一种病痛或者体征或者症状，表现出来那个样，我们管它叫风。你比如说荨麻疹，老百姓叫荨麻疹，就人突然身上起一片疙瘩，痒挠，然后过一阵又消了，来也不定，去也不定，来无影 去无踪。 我们管它叫风，这就符合中医给风的定义。 哦， 风善行而硕变，就是经常在我们身上游走不定，我们管它身上出现这种症状叫风。还有人叫肝气串或者叫肝气痛，这人表述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身上疼，当然了，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 到医院检查又没有，人说你神经病啊，疫病啊，疫就是病字边里面一个意思，那个疫，就是说是你想象出来的病，其实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游走不定、浑身疼症状，我们也叫它疯。但是呢，也有一些病症呢，跟这个疯关系不大，它是约定俗成管它叫疯。你比如说叫中风，中风什么意思？轻度的中风就是说，我们讲半夜睡觉， 对， 你关好窗户，找人一起来，嘴歪眼斜， 对， 一侧半边脸的肌肉麻痹了，这叫什么？小中风。说啊，你被风给吹着了。还有现在人们不是开车吗？开车我们开车是这个左舵，驾驶员的左脸 吹的比较多， 吹的比较多，所以这方面也很容易中风。这确实是受风了。但还有一种大的中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脑出血和脑梗塞，就是在脑子里面某个局部那个血液循环被堵住了，这是脑梗塞。还有呢，就是血管破裂，出现了水肿，把局部的脑组织给压破了，这种其实就是什么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偏瘫，严重的会要人命，偏瘫以后抢救过来醒来以后，它导致什么？你压侧了左边的脑组织，右侧身子就动不了，压侧了右边的脑组织，左边身子就动不了。这个脑梗塞和脑出血我们统称为中风。所以你看那个同仁堂有几个药，打葫芦端啊，还有什么小金丹啊，这些药说是能治中风。他指这个中风可不是说是外面的风进来了把你吹成这样，是我们脑血管出现意外了，这叫中风。 那 还有你说这个痛风， 对， 痛风表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他也痛风的最早期，它也表现在你游走不定的一种疼痛。有的人出现是脚的大拇指，疼，固定不移。有人表现是今儿我是左大拇脚趾疼，右，明天再疼，跑到另外一只脚，或者跑到膝盖了，或者跑到手上了，游走不定，我们管它叫风。但是痛风的发病原因跟风还真没关系，跟饮食过于阴寒不化，又被你吸收到了血液里面有关。所以痛风我们是按血液病来治的。很多人最早得痛风，然后治疗不得当，后面就引发成叫单独，单独就是淋巴管炎，就腿上一片出现感染，淋巴结出现肿痛，腹股沟的那个属性淋巴结出现肿大，叫单独，然后还有人就下一步就明显出现什么脑血管意外，出现中风。所以痛风你绝对别说我是受风着凉的事儿。 那痛风应该怎么治呢？ 一定要把吸入到血里面的那种阴寒的东西给它化掉。 用什么化？ 针刺也好，针刺放血，把那种阴寒的那种污浊的黑血放出去。这是一个什么？给邪气出路。 对。 还有办法就是扶阳派的做法。 对。 用大剂量的这种心热的药，甚至一些有毒的药，干嘛？慢慢吃，慢慢喝，把那个体内等于血等于给它过滤一遍，把那些阴寒的东西 化掉 ，其实就是什么？燃烧掉。你阳气不足，就是说燃烧不充分。 对， 你看痛风的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晶的 啊，对对对， 尿酸高，然后那个肌酐和尿素氮，就是现代医学的分析，说明他尿里面就渗的。通透过滤已经出现问题了， 对， 很多东西就是什么变成什么尿酸，甚至会沉积在骨膜上，那种疼是巨疼。 哇，他们有前两天开我玩笑啊，说我一千年之后作画以后啊，因为身上有那么多结晶体啊，烧出来都 能烧出 舍利子 了。但是这个痛风，这个痛用的是对的，因为它是阴寒，它不是疼风。它是痛风。 对，以前徐老师讲过，疼和痛是很大不一样的。 对对， 好，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回来国学堂。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呢一起来分享这一个金匮啊真言论。刚才呢讲到一个疼和痛的区别，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的，对吧？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清楚，因为我觉得很精彩，请徐老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疼和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疼啊，我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 我翻译把中文中医翻译成英文讲课的时候， 嗯， 就是我就说 pain ache 啊，这个日语叫 iditis 啊， 你到底把这个疼翻译成 pain 还是把痛翻译成 pain？ 为什么我们就是中国人有两个字描写外国人描写的同一个东西，最后就说疼和痛有什么区别？ 对 啊，我突然发现自个儿是认字不识字。 嗯， 但是你再去古书上字典上去查，你就发现中国人有个毛病叫互训 啊。 一查疼者 痛也， 痛也，赶紧再查去痛。 就跟以前很著名的一个笑话说，这么问，哎，小姐，请问那个男厕所在哪？女厕所旁边。女厕所在哪？男厕所旁边，疯掉你。 对。所以你发现好多古人也是什么好读书不求甚解 啊， 那他不求甚解，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你必须得求甚解。 对， 为什么？就是说当一个人表述疼和痛的时候他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研究这个汉字它有音韵。 对 啊，汉字现在有四声啊，粤语有九声啊，表达更充分。阳性的发音是一声二声， 嗯， 就是一，就是我们说疼二声往上挑的，痛是什么？ 痛痛痛痛。 四声往下降的，所以你看疼描写的是什么？阳性的那种疼痛的感觉 啊，它是上浮的， 尖锐的，浅表的，开放的，热性的 啊， 这叫疼。那个痛呢是什么？阴寒的，内敛的，闷，沉闷的 啊， 冷的那种感觉， 在里面的。 所以你看，我心疼你和我为你感到痛心， 情绪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是吧？你真是让我心疼，是吧？ 啊、 你让我心痛、 啊、 我们是什么？用而不知。 对， 而且古人呢，告诉你了，疼怎么治 啊？ 疼里面给你加个冬， 对， 凉冬的冬，意思是说，碰到这种开放的、阳性的、尖锐的、烧灼感的这种疼，你怎么冰镇、冰敷、 啊， 是吧？这下就止疼了。 对， 那个痛里面是个什么呢？ 涌， 涌到的涌、 嗯、 是开放。哎，痛者不通，通者不痛。 嗯， 碰到痛者，你赶紧把这个通道给它打开， 对， 自然就不痛了。 对， 你看我们简单举个例子，你说那个人说我牙疼，我就问你是牙疼还是牙痛？ 对， 当这个牙出现了什么龋齿，里面有感染，里面有了那种出血或者有了渗出液或者化脓以后。他那会儿那个感觉是痛，当你到牙科，人家拿着牙钻吱给你开口，把里面的那种液体开放， 嗯， 唰放出来，叫什么减压， 嗯， 马上不痛。但是牙被打开以后，牙髓、牙神经暴露以后呢，你吸口冷气儿，滋儿一下，那就变成什么？ 嗯， 开放的感觉，疼了。 哦， 所以开始不开放是痛。打开以后呢，暴露是疼， 对， 所以不一样。外国人其实呢，他没有这么分，他发音的时候， 嗯， 他也能表。你给他一点穴或者一扎针，他嗷一声，往上挑，疼，哎呦，抽抽往下降，痛。 哦， 所以你看，医生认识俩字儿，临床上就能鉴别出这个人症状的阴性和阳性，是吧？阳病用阴治，阴病。用阳治，哎，皆大欢喜。所以我说我们中国很多问题啊，把汉字认了识了就解决了， 嗯， 是吧？ 对，所以命名嘛，有了这个名字 名不正 言 不顺。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名字呢也跟他的命运有关，他有这个名字肯定有他这个命，他的属性啊、 嗯、 他的那种格局啊都在这个名字里面。 对，刚才讲我们讲痛风啊， 对，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附带多说一句啊，因为这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节目也得紧密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是吧？ 对， 痛风啊，现在跟任何人说，现在大家都懂点医了，说啊，嘌呤代谢障碍，嗯，不要吃猪下水啊，不要吃内脏， 海鲜啊， 不要吃海鲜，不要吃豆腐，嗯， 不要喝啤酒啊。 你说对了， 这是一个表征吧？我觉得。 你想想，这个嘌呤代谢其实就是蛋白质代谢产生的一种废物， 对， 是吧？正常人能把它化掉， 对， 好像一时燃烧掉分解掉就尿出去没了， 嗯， 不正常人就是有痛风人对他就代谢不是很好，他、 嗯、 就留在血液里面体内、 嗯、 啊，你想想你不吃肉或者你不吃海鲜不吃猪下水，难道你就不产生嘌呤了吗？ 对呀、 啊、咱是个肉身啊，对不对？ 对呀、 啊、你也长了一身肉，你也有蛋白，你每天都在新陈代谢，你代谢出来那些嘌呤怎么办？ 还是有问题吗？ 所以你不摄入嘌呤的根本就 不现实。 嗯 啊，你可以不摄入，但是你不产生嘌呤不现实。 对， 所以主要任务是什么？ 加强分解， 还是加强分解？催化剂把它化掉。 对， 加强你的小肠的温度。我讲过，小肠是什么？赤肠，热火，热心肠啊，里面给酶工作提供一个条件啊，让那些酶就叫催化剂， 嗯， 让他们好好工作，把你代谢出来的东西给它化掉。这是关键， 嗯， 所以不摄入那些东西，我一听我就觉得这人又是个有智无慧。怎么去帮助他化掉啊？ 嗯， 记住，就别在吃海鲜时候您喝冰镇啤酒。 嗯， 你问那些痛风的人，基本上都有过这个经历。 但我 爽， 我这次痛风还真不是这么个原因， 以前积攒， 有可能是以前积攒的哈。 我治过好几例痛风的病人，一摸肚子冰冰凉。我上次不是说那个Passwin 的那个人嘛， 对， 那个导游，那痛风痛多厉害，最后就是把肚子那个阴寒东西化开，一天放了100多个屁。为什么？他痛风开始也是一种寒气的凝结，寒气凝结以后，你把它就像阳光照射以后，它又变成水蒸气，变成气散开了。 哦， 所以治疗痛风一定要加强自己这种一个是小肠的温度，另外加强那个胰腺。还有同学问我们，就说哎，你们中医里面怎么没有胰腺这个概念？我说我们讲的是系统， 嗯， 中医讲的心包括了现在医学认为很多大脑的功能。我告诉你，中医讲的那个三焦， 嗯， 就包括了现在的所谓的甲状腺、胰腺和肾上腺的很多功能。 嗯， 所以一定要让那个三焦热乎。 三焦在哪儿呢？ 三焦啊，三焦经络可以告诉你在哪儿。三焦对应的内在的脏腑器官，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个内分泌腺。 对， 甲状腺 啊， 甲状腺现在很多人甲状腺功能亢进啊，这就是上焦的火。 甲状腺在哪儿呢？ 甲状腺在这个嗓子啊， 哦，对对对对， 甲状腺。 对， 你看有些人甲状腺肿大以后，但是能看出来。 对， 甲状腺、胰腺、肾上腺 啊， 这其实都是内分泌腺，其实就是推动我们身体工作那个原动力，中医讲的元气。 嗯， 你看《黄帝内经》讲，三焦者，元气之别时也。三焦就是走元气的地方。 哦， 一定要让自己的三焦的功能和小肠的功能热热乎乎，痛风那个病根就被挖掉了。 哎呀，有道理啊！有时候觉得很惭愧哈、啊，天天碰到徐老师是吧？每个礼拜都碰见徐老师，还换那么愚蠢的问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还是愚者配。 你替大家问啊，不见得你不知道。 好，今天我们开始正式往下学习了，是吧？ 嗯。 故春散病者，气拗气女，是不是？ 嗯，对。 求女还是吧？ 求 女啊，对对。 求女， 对，这两个字实在太难念了。 不是，他是这样。 求女 就是冬气者病在湿肢，故春散病求衄，就是春天容易得的病是求和衄 啊。求呢，有些朋友的手边上没有这个黄帝内经哈、 嗯， 这个求呢是左边一个鼻子的鼻，右边是一个12345678910的九， 哎 啊，另外一个衄呢是一个血，毛血旺的血，左边，右边呢是一个丑啊，美丑的丑。求衄 啊，这两个字不好认。 嗯， 求的意思呢，就是鼻子边一个12345678910的九。 对， 这个求的意思就是鼻塞流清涕。 哦， 这是常见的一个感冒的症状。 是， 春天受风了或者受寒了以后，鼻塞流涕。衄是什么呢？鼻子出血。 哦，都是跟鼻子有关。 对， 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春散病求衄啊！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的国学堂。刚才呢，和徐文兵老师呢讲到啊，这个故春散病求衄这两个字念起来啊，不知道还以为像是不像普通话哈、啊，像陕西话或者山西话那种感觉，是吧？求衄啊， 求衄啊， 啊，这两个字、 啊。这个大家肯定不陌生。 嗯， 一说我感冒了，怎么感冒了？有的人说我嗓子疼。 嗯， 这一看一般要不实火或者受了风热了。 嗯， 可是一说我感冒了，鼻塞流涕，这一般都是受了风寒了。 哦， 有的人会受点湿气，也会流鼻涕，鼻子堵了。一说话囔囔的，鼻子也闻不见味儿了、 嗯。 但是呢， 涕泪交流，鼻涕眼泪，有的人有眼泪，有人没有啊，这鼻涕就不住的在那儿醒，醒也醒不完啊。这个而且流的都是清汤寡水。黄帝内经有句话呢，叫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 哦， 一看流这种稀汤寡水的清鼻涕，像水一样啊， 受寒，受寒呢、啊。 哎，而且就说是春天，我们说了，春天的是肝气，受影响，它往脖子、往头上走。 嗯， 这就是风邪上受了。 嗯， 啊，受先上到了鼻子，哎，阳气给闭塞住了，怎么办？碰到这个衄怎么办？ 对，求衄 啊，对，碰到这个求怎么办？ 对， 就是说我们感冒了 啊， 鼻塞流涕， 对， 还没烧起来， 对， 但是鼻子很不舒服， 对， 身体也很不舒服，你这老吸不上气儿，晚上睡觉你还张着嘴呼吸， 对， 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你看它既然它是寒嘛， 嗯， 应该加点热，吃点姜把它排出去。 对，我们就用什么辛温开窍解表的药，最简单的方法叫什么？我们就是用那种服气的办法， 嗯， 啊，我们讲佩服佩服， 嗯， 佩是佩玉， 嗯， 啊，服是什么？带个香囊，服气是什么？就把那葱白 啊， 葱白拿开水煮了以后，你就倒到一个就是碗里或者是杯子里，然后呢用纸给它盖住，漏一个小孔， 嗯， 就用那个汤的那个蒸汽啊， 嗯， 带着那个葱香味那个蒸汽闻， 带着带水的， 哎，就是你就趴上去闻它， 啊， 你拿纸把它那个盖子盖住，留个小孔， 对， 这不是气就集中了， 对， 这一闻 立刻散开， 通窍啊，葱辣鼻子，蒜辣心， 嗯。 葱白是个通督脉的药 哦， 我们《伤寒论》抢救那个人快死了不行的时候，有个叫白通汤。所谓白通汤，就是在通脉四逆汤的基础上加了葱白。 嗯， 就它有一个什么振奋人的元气啊，就是督脉的作用。 哇， 就通窍了。还有人说什么？你不是闻不见味儿吗？流稀鼻涕吗？就现在流行那个有种方法叫取涕法。 啊， 什么取涕啊？ 拿个纸条 来，纸条捅鼻子捅。这个我告诉你，在一定状态下有用，就是当你的阳气快出来没出来的时候，你捅它一下让它出来。 嗯， 如果你根本鼻子那儿都没有阳气，你把鼻子捅烂了你也打不了喷嚏。 哦， 白捅。这其实就跟人治阳痿一样，它根儿不在那儿上。 对， 对不对？ 关于治阳痿的问题，以后我们专题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过宏大，是吧？那个徐老师，但是我突然发现闪过一个很奇怪的念头，你说这个葱白它是通督脉嘛，是吧？那按道理说呢，天天拿闻葱白或者吃葱吃的多的人会长胸毛喽？ 胸毛是 因为督脉吗？ 你这 任督嘛，督脉不是 主持的节目太多，你都混在一块儿了。督脉在哪？ 哦，督脉在背上， 后背。 哦，对，它主阳，对对对对对。 胸毛是冲脉。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冲是这个主通督脉的。 对对。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 通督脉的有几味药是通督脉的 啊？ 你看啊，犀角。 犀牛角。 犀牛角，你看它长在什么地方？ 哎，对，它长在鼻尖上面是吧？ 对对对。 正好是督脉的一个。 督脉的。 你真的是，你说不能不佩服这个曲类比较的能力啊。 就是啊。我记得红叶老师不是说那个 红叶老师啊， 红叶老师说那个鹿茸嘛， 对对对， 那个我跟红叶老师很熟悉，而且我跟梁冬认识都是红叶老师介绍的 啊啊， 他说那个鹿茸是也是通那个督脉的， 对， 我跟他有点不同的意见 啊， 鹿茸吧，你看它长在哪儿？它不再长在正中间， 对， 它在两边， 它有个膀胱经怎么通？ 它是什么？人动物长犄角是为什么？决斗嘛， 对。 是吧？犄角决斗的， 对啊， 决斗打架的，为争执这个生殖权而打架的， 对。 所以你看打架是哪？怒发冲冠 啊！ 鹿茸是什么？鹿茸是最好的 补肝血的， 肝的气血的。为什么鹿茸能治阳痿？ 对啊，因为 哎， 肝主中筋嘛， 对， 主筋嘛。 哎，你看你还记得？所以这个人长的这个就是动物啊，就长在什么部位都不一样。你看蝎子 啊。 蝎子有毒吧？ 对， 蝎子叮人哪哪叮？ 那屁股后面那个是吧？ 屁股后面那是不是督脉？ 对对对， 我们用那蝎子尾啊， 啊， 就是解那种督脉里面受的寒毒 啊。 你比如说你特别严重的这种受了阴寒了，都入到骨髓了，就是伤到人的元气督脉了。 对， 比如说僵直性脊柱炎， 嗯， 这完全就是督脉上的病。 对， 你用一般的草木药都没有用，怎么办？血肉有情之品，用动物药。 动物庙里面有个，我们过端午节有五毒嘛， 啊， 蝎子、蜈蚣、蟾蜍，还有个壁虎，还有个蛇。 嗯， 你看，只有蝎子喷出那个毒是督脉上的毒，你用它这个毒攻你督脉上的毒有效。 有意思啊，有意思。 蜈蚣咬人就不是督脉上，蜈蚣是拿牙咬人， 对， 也在两边，就不是督脉。 牙应该是属于肾之余是吧？所以 牙是肾之余，但是它没长在中间。 啊，那它 跟蝎子后面那个毒就不一样。 那蜈蚣毒要解什么的呢？ 蜈蚣也是入肝的。 哦。 蜈蚣那个毒也入肝，所以我们治疗一些，你看啊，你被蛇咬了， 嗯， 谁能化解蛇的那个毒？蜈蚣。 嘿， 好多蛇药里面，100%蛇药里面都有蜈蚣。 真的叫以毒攻毒？ 哎，那个金病，我刚才说那个蝎子治那个僵直性脊柱炎那个督脉的病， 嗯嗯， 金病就是一般的我们的关节 啊， 啊，就是肌腱出了这种问题， 啊、 解这个毒，蜈蚣。 嗯，因为肝主筋嘛。 它那个收风啊，我们说能把中了很深的风收涕。就好像那风跑到你的筋上面了，我一刀一刀给它剔出来，就有那好作用。 那、哎、真有意思啊！哎，那个我你说起这个事，我想起了以前还拿那个虎的骨啊， 嗯， 来去风，这是怎么回事呢？ 虎骨啊，你看龙生云 啊， 虎生风，就是从 虎虎生风嘛。 哎，虎虎生风，这个虎对这个风的这种驾驭能力是最好的。 嗯， 而且这个我们讲治疗这个左半边， 嗯， 左半边比如说偏瘫， 嗯， 你偏在左半边， 嗯， 我们一般都用鹿茸或者是鹿角，因为什么？左边左生气血生是属肝的， 对， 哎，右边是主降的， 对。 如果你右半边的问题偏瘫了， 对， 不能动了，我们一般都用虎骨， 对，右白虎嘛，左青龙右白虎。 哎，你知道为什么左青龙右白虎？ 哎，因为龙是不是跟鹿是一样的？都是那个， 对， 真的是吧？ 是一样的。你看啊，我如果你到了澳大利亚 啊， 那就什么，左白虎右青龙。 对， 为什么说左青龙右白虎？是我们什么万物负阴而抱阳，春气以为和。什么叫负阴抱阳？ 嗯， 负阴就是背负着阴。 嗯， 背我们的阴面是什么？北面。抱阳，怀抱的阳，阳是什么？ 南面。 南面。这时候你的左边是东还是西？ 东嘛， 东嘛， 对， 所以就是左青龙右白虎。你到了南半球错了，就整个打一弯。 所以他们曾经有一次啊，送给我一张南半球的世界地图， 哎、 嗯，哇，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世界地图，很好笑，很好笑，很好笑，哎，很有意思哈。 嗯， 好，刚才呢就说春病啊，春疝病，球疟， 球疟， 球疟， 还有、 啊、 就是我们说这个碰到这个球就是鼻塞流清涕怎么办 啊？ 还有几个疗法我们以前介绍过，按揉。鼻孔两边啊，鼻翼两边这个迎香穴 啊， 就是通鼻窍的。 对， 还有呢，就是你的鼻根在哪儿 啊？ 鼻根在我们这个眉头。 对 啊，眉头这儿呢，就是 两眉之间、啊。 两眉头这儿有两个穴，膀胱经的第二个穴叫攒竹穴。 嗯， 攒是那个攒钱的攒， 嗯， 竹子是竹叶的那个竹。这个它解剖位置呢，它这儿叫额窦。我们很多人有鼻窦炎， 嗯， 迎香。你把它打开挖进去，它叫什么鼻窦？ 嗯， 就是攒竹眉头这儿叫额窦 啊、 哦，这儿都是容易什么积累鼻涕啊、粘液，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哦， 包括人受了很多寒气，当你把这个迎香和攒竹揉开以后，揉通了以后，自然鼻子就通了。 其实我刚才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这些鼻涕这么多啊，醒又醒不掉，醒不干净，这个春风吹又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稍事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向徐老师请教这个问题。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回来的国学堂，向这个厚朴中医学堂堂主这个徐文兵老师请教一个困扰了我30多年的问题。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也试过这个擤鼻涕哈，这每次擤都擤不完，永远擤不完的。你说它哪儿来的呢？ 擤不完，说恭喜你啊，你肾精很足啊。 啊，真的吗？ 人体的体液， 啊， 都归一个脏管 啊。 谁？ 肾啊。 肾藏精主液。这个液是指的我们的体液，所有的我们的血液、泪液、汗液啊、唾液，包括这种精液、阴道分泌液，都是肾精所化。你说你鼻涕流不完， 这就是在 那是很久以前 对，就是说有的人鼻涕流不完，其实这就是什么，你人的肾精是这种鼻涕啊粘液，它有个什么保护自己身体作用， 嗯， 它一个是滋润啊，另外呢就是把一些污浊东西带出去，你咳嗽带的痰鼻涕流的这种液体都带这种细菌啊病毒有形的无形的东西带出去， 嗯， 但是你老这么流的话，或者这病人老这么流，就是明显出现一个问题，记忆力下降， 嗯， 伤肾了。我们说肾主志嘛， 对， 志就是志气那个志，其实就是日志的志 啊。 你老这么流这些液的话呢，就是什么，记忆力下降了。所以中医管一种鼻窦炎，老流这种鼻涕，而且是浓鼻涕 啊， 特别粘稠 啊， 粘稠说明这种流的液体质量高啊。 啊，是吗？ 对啊，清鼻涕损失小。稀薄 啊， 你说给你盛碗饭稀汤寡水的，就没消耗你多少粮食嘛， 对 对吧，给你盛碗稠粥，是不是消耗你家粮食多， 说浓鼻涕对身体伤害大， 对，浓鼻涕伤害更大。所以最后中医管这种鼻窦炎流浓鼻涕给起个名，不叫鼻窦炎 啊， 叫什么， 叫什么， 脑漏，你把脑子都流完了，脑漏， 身形像身动啊 你看我们中医对这个认识很深，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这种液体的损失 啊！ 有的人我要出大力流大汗，微微出汗就行了。 嗯， 你看《伤寒论》桂枝汤，喝完桂枝汤，张仲景交代的很清楚， 嗯， 是吧？一定要什么复取微四汗，搓热稀粥一升余，什么微四有汗，变身折折微四有汗一家，不可令如水流离，微微发点汗得了，你要。出汗出那么多，洗的把自己闹成跟那个水鸡子似的，伤肾了。 嗯，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吧，出大力流大汗是吧， 吐蒸桑拿 流鼻涕 啊， 蒸桑拿。 所以小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我们喜欢玩那种吐口水游戏嘛，互相吐嘛。其实我妈打我说这个你口水吐的。 伤肾经的。 怪不得。 但伤肾经的。 你说我妈虽然文化程度不高，这个觉悟很高。 不是，很多民间的智慧 啊 都。深深印在中国人的生活的这种习惯里面，可能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千百年人传承下来。 对， 你比如说蒸桑拿这事， 对， 我们现在很多人效仿芬兰人， 对， 先蒸的自己浑身热的跟个螃蟹一样，然后冲出去就跳到那个冰池子里面， 扎 扎一下，他觉得这样就是锻炼身体健康。你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 没看过。我看过，但你说哪集？ 里面有一个细节 啊， 就是，雍正没当皇帝之前，他爸爸老不是委派他干一些这不好处理的事儿，是吧？ 对， 催缴这个借款啦，国库借款啦，到什么收什么账啦，就不好办的事。这个雍正呢有心计，他也不当面拒绝康熙的这个委派，他回家以后干嘛？ 嗯， 他先弄了一堆火，自己在那儿烤。就相当于什么蒸桑拿， 嗯， 出一身汗以后闹一池子冰水，啪跳进去，第二天怎么了，高烧起来了。最后雍正派御医一看真烧，雍正还不信，自己亲自一看，就一看烧得一塌糊涂，只好呢不让他派这个差事。你看看中国人的体质，先热一凉高烧起来，这玩命吗？ 嗯， 外国人人家人种跟咱不一样， 对， 人家那些就是蒸完桑拿跳冰水烧然后没烧过来死那人，那个人种已经淘汰了，留下的都是耐寒耐热型的、 哦、 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是被呵护长大的，你不要去那么折腾 啊、哦！人家都是相信进化论进化过来的， 进化过来， 我们有些是不相信进化论 的，该死的都死了、 哦 嗯、不要瞎折腾。 嗯，刚才讲的一个字啊，求，另外一个是 虐、 啊、一个血字边啊，毛血旺的血，一个丑陋的丑， 这个字念虐，就是女生的女发四声 啊， 一般还不好找。这个虐呢，泛指很多出血， 嗯， 就所有基本上所有的出血症呢都叫虐，但放在这儿了，我们就把它联系成鼻虐，就是鼻子出血， 嗯， 这在几期节目里面都谈过，因为。梁冬说过自己小时候经常这个鼻子出血、 啊、 这是感受到了一种热气，春天加上风热了以后，它就不是流清鼻涕了， 对， 是什么出鼻血，这种老百姓都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吗， 就是 脑门上拍凉水 啊，对对对，以前干过没用， 脑门上拍凉水， 然后呢， 薄后根派凉水， 还有脚心派凉水，脚心还有呢，用那个蒜 啊， 就那个刺激性比较强的蒜 啊， 就贴在那个脚心那个涌泉穴上， 是 啊，也管用。最野蛮、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说的，拿个烧红铁丝刺拉，给鼻孔里面那些毛细血管给焊住 啊。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但是这个有个不好的，就是说当人的热气鼓舞起来以后，它从鼻子里出来毕竟是个出路， 对， 你给它封死以后，它会不会再找别的出路呢？ 对， 是吧？所以我们不赞成这种方法。怎么办呢？第一，就不让它受这种热邪；第二呢，受这种热邪以后给它就是化掉或者降解掉。我们治疗这种方法有一种茶叫什么白茅根茶 啊， 就用那个新鲜的白茅根或者是干燥白茅根煮水以后喝。白茅根这个药呢，它有非常好的凉血止血的效果。一般我治疗一些就是阳气比较足或者孩子实火比较大的这种孩子，老出现这种反复的鼻子出血的话，我就用这个方法给他把这个血里面这个火给它卸掉。 哎，你说我这个把这个鼻子这个拿这个那个烧红的铁丝扎一下，把那个毛细血管都烫了之后，以后就不流鼻血了，会不会落下什么病根啊？ 会啊，这个血会往别地儿冲到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冲就会就变成就稠在那儿，堵在那儿，对不对？ 不见得会堵，它可能会激发你某个灵感，但是它如果你把血的背后那个能量认识到了。你把那个气那个劲儿给它卸掉了，不让它动你的肝，不让它动你的风，它自然不出血了。 反正那个时候流鼻血最厉害的有一次，我产生了强烈的那种绝望感，我怕我流血流死。 没事， 后来因为堵不住嘛，那个时候用各种方法来堵不住，我就对着那个马桶滴 啊， 滴到65滴的时候，我就数，我看你怎么滴。我想大不了就跟我去献血了一样，是吧？少吃一根鸡腿而已。 对， 结果呢，都滴到65滴，他不滴了 啊。 那次事情给我人生巨大的改变 啊。那 什么事情啊？ 历练了一下。 你什么事情啊？你放眼量是吧？那话怎么说来？什么 风物长宜放眼望。放眼量还是放眼望？毛主席说的。 那什么意思？那句话？ 别算小账，别老算小账，不算大账啊！别老计较眼前，不看长远啊！ 是的，所以呢，就叫求虑，求虑啊！你说是不是很像陕西话或者山西话？ 或者你就这么记是吧？ 啊、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啊， 逑的那个女 啊， 结果变成了个虑啊！ 对，你们那个时候背的也这么记的吗？好，这个鼻子出血啊，刚才这个徐老师讲了，其实现在呢还有很多年轻人呢，的确也常常有发生这个事情。就如果临时性的急性鼻息出血了，你也来不及在脚底下贴这个蒜片了，那怎么办？有没有掐哪个穴位可以好一点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督脉的阳气过旺 啊， 这和我们刚才讲那个督脉受寒正好是相反的 啊。 一般来讲啊，先说如果是这个鼻子急性出血了，我们脑门上排凉水，脑门其实是什么？也是督脉啊，印堂上排凉。还有就是在后背督脉上几个重要的穴位给它扎针放血，那儿放几滴血可以拯救鼻孔里的一堆血。 对，他那个整个气给泄了是吧？ 就把那个劲儿泄掉。我们老看着出血，你没看见推动他那个血推动的那个气。还有呢，切记就让人这个仰脖子。 对， 这个血如果不出来，倒流在嗓子里面，形成就血很快会凝啊，形成血疙瘩了，会呛着人的。 我那个时候就这样啊。 对， 就大口大口吞了。我那个时候直接的想法就是，反正都在肚子里，肉都扔在锅里。 三国不是有个曹操，有个猛将 啊， 被人一箭射中眼睛 啊， 你猜这哥们多猛 啊？他怎么了？ 夸一下把这箭连着自个儿的眼珠子瞪出来 啊， 一口吞掉。还说了一句话， 是不是？ 父精母血不可弃也。你看这种道家思想深入人心，人家自个儿咽下去， 这绝不浪费， 绝不浪费。 对对。 所以这个要小心呼嗓子 啊。 还有呢，就是督脉上有几个穴位是泻人的阳气的。 啊， 大椎穴 在哪儿啊？ 就我们说颈椎有七节嘛。 啊，对对对。 颈椎跟胸椎的结合部。 啊， 就是我们一弯头。 啊， 结果后脖梗子就 有 凸起凸起一块。 嗯， 在那个凸起，它其实那儿就是第七颈椎的颈突。 嗯， 它那个下面那个穴叫大椎穴。 嗯， 一般我们治疗风热感冒，治风热感冒首取的一个穴，就是大椎穴。大椎穴扎完以后给人一种什么感觉？清凉的感觉。 哎，为什么我在大椎穴地方有一坨厚厚的脂肪？我妈也有这样一坨。 哎，有有有，挺好。 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啊？ 不见得 啊，这 有的人有的人，大椎穴底下有一个层保护层的话，督脉比较好。 哦，是吗？ 啊， 哦， 还有一个穴就是我们上次讲二十四节气对应夏至的那个穴 啊， 就是第七胸椎棘突下那个穴叫至阳穴 啊。 至阳相当于夏至， 对， 就阳气最旺的那个穴， 啊， 它平哪儿呢？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下缘，你拉一道横线 啊， 穿过督脉的那个部分， 啊， 正好就是第七胸椎 啊， 因为那儿附着着一层膈肌。 嗯， 这两个穴是泄我们督脉的，就是有了邪火阳气的最好的穴。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哎，一看这人流鼻血了啊，拍两门也不行，这个喝凉水也不行，最后就用这个方法。 就比如说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可不可以拿个勺在背上那个刮一下痧呢？ 可以刮痧，我认为是泄身体或者体表的邪热的最好的方法。 嗯，非常好，稍事休息的时候马上继续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一起来学习固春散病求愈，仲夏散病凶乐，是吧？ 凶邪， 邪什么意思呢？ 正前胸，前面叫胸，后面叫背，两边叫邪嘛。 我以为一直觉得那地方是肋骨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肋嘛，对不对？ 是，邪是由肋骨组成的。 对，但它两个字不一样，是吧？ 邪是指一片。肋是指肋条，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排骨，一根一根那是肋 啊。小羊排， 他们俩连成一片叫邪。 哦， 前面我们你熬什么熬啊？南风生于夏，前面讲过，南风生于夏，病在心，疏在胸胁， 疏在胸胁嘛。 哎，你看那个仲夏， 嗯 啊，我们说了，仲夏善病胸胁，其实就是什么？夏天是南风 啊， 刮南风伤了心了，它体现在什么？胸胁的不舒服。 所以有一些朋友说，老说这个气得我肋骨疼，说的就是这个疼，是吧？ 对， 嗯， 肋叉子疼，这就是说所有感情问题其实是都动了人的心包了。 哦， 啊，有的人说啊，我怒伤肝，伤肝之前也得动心，没经过心的同意，他伤不着你；没经过心的同意，他不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 嗯， 所以这个夏天的容易发的病，人会觉得什么呀？胸闷，老想长出一口气。啊，这些人觉得胸闷气短，还有人表现什么？老在那不停叹气。 对， 中医讲善叹息，你问他到底有什么事儿，他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或者难办的事儿，他就形成了这么一种习惯，就是在换气。还有人就表现什么？就两胁，两胁的这种胀痛啊，不舒服。还有人的表现叫义愤填膺。 对，义愤填膺在哪儿啊？ 膺在哪儿啊？ 对啊， 猜猜膺在哪儿？阴在乳头上面。 哦，那个地方叫阴。 那儿不是，那儿有个穴叫阴疮。 哦， 哎，你查一下经络，足阳明胃经，它叫阴疮穴。 啊， 我们说生气了以后，本来是肋， 对， 两个肋骨疼，这个气要生大发了，往上顶了，顶到这个前胸正面了，叫义愤填膺。啊， 太深刻了。你说平常只有讲义愤填膺是吧？都不知道阴在哪儿。 不知道阴在哪儿啊？胸阴嘛，我们说这个胸阴就是。胸的正前方。 嗯， 有些人表现，我们上次说了很多乳腺病， 嗯， 某些学科或者某些医学只关心到认识到是乳腺的问题， 对， 可是中医作为一种智慧的医学啊，这个博大精深，他明显意识到乳腺跟什么有关，是跟胃有关， 嗯， 是吧？另外什么跟心包有关，心包经起的那个第一个穴我讲过，心包经第一个穴叫天池穴，在哪？乳头外上方一寸， 对， 在第四五肋骨中间啊，这叫天池穴。 对， 很多人得乳腺增生、乳腺纤维瘤、 乳腺癌就在这个位置。 哦， 它在你看我们医学是这么分啊，就把乳腺啊作为中间那个乳头当为一个圆点， 对， 它分成四份， 对， 靠外面 啊 这四分之一我们叫外上象限， 对， 下面叫外下象限， 对， 也还有内上内下， 对， 这个乳腺癌的高发地方就在外上象限，就是乳头外上方， 对， 而乳头外上方正好是我们心包经的那个起点，叫天池穴。 所以常常义愤填膺的女士就要注意了， 义愤填膺或者伤心动情所欲不遂心情不好都是乳腺癌的诱因。 嗯， 到现在医学院没发现这乳腺癌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告诉你，中医讲了，伤心的人才得乳腺癌，不伤心的人永远不得乳腺癌，脸皮厚心黑的人不得乳腺癌。 嗯， 就是说我们说那个恬，恬淡虚无那个恬啊， 对， 恬淡虚无那个恬功夫做得好的人不会得癌症，他会让别人得癌症，他自己不得，因为他那个心包经啊比较强，他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好，而且或者即便他受伤了他愈合的比较快。 嗯， 中国有很，你看那个厚黑学研究的什么叫脸皮厚，脸皮厚对应它的生理基础就是心包经强， 就心包经比较粗是吧， 心包经的气血比较粗壮。给讲个简单一个故事啊，说古代人是怎么填的， 嗯， 或者说是怎么这个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你听没听过一个故事叫唾面自干？ 没听说过。 什么意思啊，就是古代有一个人做官，他儿子也中进士了，也要外派下去做官了。 嗯， 在送他儿子做官之前，老爷子就叮嘱一下，就说把儿子叫来说，儿子啊，我知道你这个脾气不好， 嗯， 啊那儿的人民风很彪悍啊，这个我怕你去那儿以后呢出问题， 嗯， 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一定要忍让啊克制。儿子说没事爸，我知道了，您说的我都懂，他们就是唾我一口，唾我脸上，我也不还手，我就拿袖子擦干就得了。 嗯， 你猜他爸说什么？ 说什么？ 他爸说，哎呀，这就是我担心你的地儿啊，你干嘛要拿袖子擦呢？你等着风把它吹干不就完了吗？ 这才是有境界的差别。 唾面自干，你唾我，我都擦都不擦，我等风把它吹干了。这比耶稣那个你打我左脸我把右脸贴上去啊异曲同工。 嗯， 但说明这老爷子填的功夫 嗯 做到家了。我们现在透一下，我马上就是奋手还击，然后双双毙命。 所以前两天那个刘立红老师来讲啊，他说有一个老和尚曾经有段时间入定，入完定之后呢，后来被人就是很多人以为他死了， 对， 结果呢是虚云大和尚啊， 嗯， 是虚云还是弘一法师啊， 嗯， 说他不是，他是入定了，于是呢就拍用那个狼那个钉钉一下，就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大家都觉得要考验他能力行不行嘛，于是就有一次设计了一个情景，说他把那个庙里的钱偷了， 嗯， 结果呢大家在诽谤他的时候呢，他也不申辩， 嗯， 就如如不动啊。 哎，对， 就是说我诽谤他的人呢站出来说是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考验他的这种定力， 嗯， 就说其实讲的是一回事， 对， 他不是说真的内心扭曲要怎么样，而是真的我不觉得这个事儿是什么。 哎，没错， 这是一种新的境界，而且这种境界呢对于身体健康的直接影响，就是说它会让你的情绪不会那么大的起伏，是吧？ 不会让你病在凶邪。 对， 你想想凶邪都是什么地儿啊？ 对，不会让你因为人家的无理而伤害到自己的健康。 对，凶邪保护的都是我们最重要的脏器，除了脑壳里面藏着脑髓以外，下一个最重要就是凶邪。凶邪里面我们主要重要脏器肝心脾肺肾都在里面。 嗯， 正是我们的胃啊肠啊都在这个下面这个柔软的肚子里面，没有任何保护。 嗯， 是吧？所以这个想要不病凶邪，先不要伤心。 嗯， 想要不被伤心，第一要避外面的这种自然的风，另外什么？风刀双剑严相逼，人言可畏啊！你跟很多人相处，大家都披着张人皮，可是你要知道，很多人是披着人皮的狼。他说出那些话言辞很恶毒的 啊， 是吧？他做那些事儿也很会伤害人的，如果你不注意防备的话，你被伤到啊。 所以呢这个仲夏善病凶邪是吧， 嗯， 咱们今天呢啊在节目快结束了，也不往下讲了，讲了两句话， 嗯， 春病和夏病。其实您说这个胸胁啊，它有些人是不是痛，比如说有些人脂肪瘤长在胸胁上，这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呢？ 脂肪瘤啊，我现在慢慢接触很多人，我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对， 前天有个杂志采访我，他那摄影师一伸胳膊，我一看，呵，疙里疙瘩全是这个。 对， 他说徐大夫，这有治吗？我说你治过吗？他说我找过了，医生说这是遗传，我妈我不是我姑姑我爷爷都有。我说那人家给你怎么？他说就是开刀拉 啊，取掉了是吧？ 这得拉多少刀，千刀万剐 啊， 拉不完，而且更可怕什么？拉完以后它还长， 对， 所以这不是办法。 嗯， 中医把这种病叫痰核， 对， 不管它是脂肪瘤还是神经纤维瘤，我们管它为什么说叫痰不叫淤血？ 嗯， 因为它摸上去是光滑 啊， 可移动的 啊， 淤血是什么？摸上去是什么？坚硬的、沉滞不动的，它软硬度不一样，所以这种病呢，第一件事就是忌什么？忌口。 嗯， 怎么来的？ 就是吃那种。 第一就是喝冷饮。 哦。 第一就是喝冷饮。 哦、第二呢？ 第二就是，又不好意思，吃水果。 是吗？ 痰湿，你想想啊，造成人的痰湿，就是让你的体液变得粘稠不流动的原因。就是这个 哦，水果冷饮， 对， 所以有些人去吃，把水果放在刨冰里面，哇，那是这个很闹家了。 对对，所以我那天正好我们这个工作完一块吃饭，我给他点了菜，你猜我给他点了个什么？ 点热热的是吧？ 青草丝瓜 啊，丝瓜是去这个的， 丝瓜是专治这个浑身长这种脂肪瘤的，而且我还建议他买那丝瓜瓤子，在家里去洗碗，然后泡澡的时候拿那丝瓜瓤子搓澡。我给点了个丝瓜，还给点了一个那个什么萝卜皮儿 啊， 没吃萝卜心儿，专吃萝卜皮儿。我说记住，以后这就是你的家常菜，你天天都得吃这俩菜。这是化痰的，化痰散结的。还有我们以前讲过那新会陈皮 啊， 还有陈皮里面呢，我们吃橘子都剥下来那个白丝。 对对对对， 橘络， 橘络，对， 橘络和丝瓜络都是最好的治疗这种痰核的药。 哦， 你知道我怎么就古书上记载？你知道我是怎么实践出来的吗？ 啊， 我给一个老先生七十多岁了，跟我父母年纪差的，也是我们老家的，我给他调保健嘛，每到换季啊，我就给他调节一下身体。他有点心脏的问题，也有点血液粘稠度高，也有点脂肪肝，我就给他用这化痰散结的药。最后他不是来复诊吗？复诊以后他特惊喜的告我一件事儿 啊， 他说徐大夫你不知道吧，我有一个特大一毛病。我说什么毛病？他说我这个屁股底下 啊， 就长了一个像核桃大一个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个痰核 啊， 西医说是脂肪瘤 啊， 反正一坐下就硌屁股，但是你让我拿刀拿了他吧，他也不愿意 啊， 父亲母血不可弃，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可轻弃。他说：“自打我吃完你这个月的药以后吧，我那个痰核瘪了，就里面就变成个，就是里面本来是充满了那种脂肪啊或者是什么粘液，变成个空壳了。” 哦， 这是我亲身实践出来的，所以我就推荐给他。所以你们说谁身上有这种东西？第一忌口，冷饮您别喝了，绿茶您别喝，水果牛奶您别沾了， 嗯， 这些都是化痰生湿的东西。 嗯， 第二呢，常吃点什么丝瓜，用丝瓜洗，橘络，还有什么白萝卜，或者吃那个杏仁美萝卜皮。还有一个药特别好，南瓜籽。 南瓜籽 炒熟，南瓜籽嗑去吧。 啊， 南瓜籽我们中医是用来治疗原来人吃那个猪囊虫啊， 啊， 得了那个猪囊虫病，就身上就不是长那个脂肪瘤了，就长出一个小的那种包囊，里面都有囊虫，中医用南瓜籽了去消它。所以这几味食疗平和啊，大家都生气说徐老师不回答大家问题，不给开药，没法开药，那都是毒药。 嗯， 只有这几个算药食同源，大家可以去试试。 好了， 嗯， 感谢徐老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尽快去掉身上的脂肪瘤啊， 瘪了， 发自内心的这个期望啊。 嗯， 好了，下一周同一时间依然是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的国学堂，再见。